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要将你宠坏，我让人笑，我自然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给我呼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